尊敬的诸位贵宾，诸位长辈，诸位同仁，大家早安。我们今天接着看于敬义公寓造神记。于都先生呢，听完灶神爷给他的教诲，他是怎么去依教奉行，这过程呢会有哪些挑战，最后呢得到什么样的效验感应，灶神爷也是期许他，你只要认真做啊，就有不测之效，有意想不到的好的效应。隔天一早于都先生呢就应焚香叩谢，很感激灶神爷给他的点化，人懂得感恩懂得惜缘这一份善念呢，就能让这一份缘分呢在他生命当中起到更大的效果。比方我们感激师长53年的教诲，对老人家讲的每一句话呢如平得宝，那我们的道业铁定能够精进。所以这于都先生呢焚香叩谢，即于次日元旦，隔天刚好是元旦，大年初一拜倒天地，这个倒是祈祷，对着天地礼拜祈祷。其实冥冥当中佛菩萨跟善神都在护佑我们，明白这个真相心存感激，而且呢也不愿再糟蹋佛菩萨跟尊神们的苦心，所以誓改前非，发誓一定要改正以前的过失，这个是良心流露了，善根流露了，善根最重要的呢孝亲尊师，德行不能增长谈不上孝道，不能够改过依教奉行也谈不上尊师了，所以他发这个誓愿要改正自己过失，这个都是善根根本流露出来了，愿意断恶修善，所以实行善事。而且呢灶神爷给他的教诲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呢，行善要从起心动念下手，因为提醒他呢意恶太重，而且每一个意念起来就是一个种子，恶念起就结了一个恶因后面要感恶果，这个真相我们一定要深刻体会，这样对于念头警觉性才会高。其实在《了凡四训》的经文当中，魏忠达的这个公案就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了。魏忠达先生才40岁左右结果他的恶露盈庭记载他的恶行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，他自己都吓一跳，他说奇怪了，我40岁都还没到怎么过恶会这么多。这些公案都很可贵哦，让我们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都不可轻易看过，要用心体悟阎罗王讲的那句话呢，一念不正即是就是造罪业喽，不待犯也。所以这个意恶假如不能够对治想要积德行善跟提升境界是很困难的。而且魏忠达的公案呢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大善， 心心想着天下，想着众生，啊，那个善力啊就非常非常大。那时候皇帝建三山石桥啊，魏仲达先生谏言呢，不能劳民伤财。虽然皇帝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，但是他一念心以载万民啊。哎，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过了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？应该期许自己啊，从今以后念念为人民，为苦难众生着想，不要再为自己了。啊，为自己是恶偶，啊，这个又是我们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啊，我们不能只听故事，内心啊要有所启发，有所感悟哦。中峰禅师啊，对读书人讲啊，有益于人是善，有益于己是恶哦。为自己想是恶，为自己想呢，铁定了脱不了生死，因为六道轮回的根呢、啊，在我执。其实啊，我们还会自我自私啊，还是这个道理没明白。明白了，还念念为自己了，那不是往把自己往六道一直拉回来吗？哦，所以这些理啊，我们一定要深刻明白，这样啊，决定不再起恶念，决定不再自私自利。所以他下定决心了，又怕自己会忘哦，哦，这个可贵哦。他宁为成功找方法，哎，怎么样让我这个起心动念更警觉？哦，我看很多同仁呢、啊，哎，也体会到啊，提起正念不容易啊，在自己的桌上贴了很多张啊格言，歘歘。啊，贴是挺好，啊，不要贴得太乱就好。哦，或者养成习惯，啊，最严重的那几个问题啊，写在自己的 time schedule 上面，哦，每天的这个行事历啊，每天翻，每天翻，警觉性就越来越高。哦，包含看的每一本书啊，都夹一句祖师格言，啊，一打开，啊，马上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就提醒我们。方法呢，还是得要靠自己用心不懈怠。修行啊，得靠个人啊。他想了一个好方法，自别其号啊。他把自己的这个号呢改了。他本来叫号良辰啊。哦，你看了白先生好学海啊，其实啊，修道的人假如能善观己心啊，就知道问题在哪了。自己好学海啊，傲慢心都动了。好良辰，哇，这个良字啊，心地善良，意念这么多邪念怎么能良呢？哦，好，所以这个自号啊，也是不自欺的体现哦。啊，从自己最严重的习气下手，自别其号啊，曰敬意道人。啊，真要修道了，而且从亲近自己的意念开始，啊，去掉意恶，啊，所以取了这个敬意的号，自世除诸妄也啊。这个字就是记住自己曾经发的誓，就是啊，要把所有的妄念去除掉啊。每一个人喊他的号啊，敬意，要提醒他一遍啊，从意念下手啊，这个都是具体的做法啊。所以从这一段呢，假如我们发觉呢，哎，我们就是脾气太大。这个时候啊，也要像愚公一样啊，想出具体的方法呢，来克服，来提醒自己。哦，哎，告诉旁边的同仁，哎，我只要稍微有情绪哈，你赶紧拍拍我的手，啊，给我 提醒一下。哦，当然哦，人家一拍你要马上接受啊，人家一拍你还给人家瞪一眼，下次人家就不敢给你拍了。其实要修行要得力啊，要真发菩提心，真为了生脱死啊，要有这种决心啊，不然其实都是进进退退。哎，自己脾气上来了还不清楚啊，那个念头啊叫轮回心啦、啊、那不是尊重己灵啦、啊、那更不是珍惜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机缘的心态咯。所以我们随时要保持冷静啊，我们这一生要往生西方哦，要了生脱死哦，不能随顺习气哦，而且还要增长哦，也不是原地打转哦。我们工作的目的在哪？工作的目的都是在提升自己的道业啊，成就自己的道心道力啊，这个才是工作的目的啊。工作能立事练心，这个道心要不断增长呢，这才是学对了。哦，哎，我们说我就是要多做一些弘法利身的事，利益人的事。我们道心都不能增长，自己都利益不了自己了，还能利益别人？那个就是着在事相当中啊，没看到自己的心是根本。所以师长讲经的时候常提醒我们，自己不能度，而能度人者无有是处哦。所以每天工作很努力啊，很认真哦，十几个小时，但是在每个境缘当中呢，我们要很冷静评估哦，我们的道心有没有在提升。你比方讲课的人哦，哎，讲了两年三年了，我的道心有没有增长？什么是道心？念念为苦难众生想，这个意念有没有越来越强？这个道力有没有精进？哎，我的习气有没有不断调伏，能够转境不被境转？哎，假如讲经的时间长了好几年了，反而傲慢扶不住，名利心越来越重，甚至还会嫉妒别人，这个时候还贪恋那个讲台啊，那个都是自欺，因为道心在下降啊。我们难道来到这个机缘是为了站在讲台吗？那不就昏了头了。我来难道就是来当官的吗？来给人赞叹的吗？真正看懂了世间这些东西啊，过眼云烟啊，还去贪求啊，是毁了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缘、啊哦、所以要很清楚面对自己道心有没有一直在增长、哦、有时候坦白讲啊，连自己都看不清楚。好，问问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他们决定看得清楚。为什么？他一心为你好啊，他怎么会看不清楚呢？问题是啊，我们肯不肯听啊、哦？真的是啊，当局者迷啊，旁观者清啊、哦、所以整个于敬义宫这一篇经文呢、啊，自始至终啊，都贯彻在呢修行需打破自欺一关，只有商量处啊，才谈得上要修行了。啊，需卓然见得自己满身病痛，每天发觉很多自己意念上、言行上的问题啊，这不是坏事啊。功夫时有下手处，才知道怎么样去对治、去提升呢、啊。其实真正感觉自己每天一大堆过失啊，不要灰心，那是好现象，因为啊不再自欺了。这个时候不能沮丧， 这个时候更要信任自己，本觉本有，一定能恢复性德。不觉本无，这些习气都是虚幻的，我一定能够把它克制。总要自我勉励啊。所以这个净土宗想信愿行啊，这个信首先要信任自己，不能怀疑自己。信任以外呢，要很勇猛的找方法来提升。而于都先生发了誓愿之后啊，一开始呢出行之日，刚开始毕竟啊很多习惯惯性啊还是拉着他，杂念纷呈啊，这个妄念一个接一个啊控制不住，而且啊非疑即惰，这怀疑自己啊，甚至有可能呢怀疑经典，怀疑赵神爷的话啊，但是他善根呢还是够，一有怀疑可能也会把他拉回来控制住，甚至怀疑别人，人真的是本善可以改吗？啊，不相信人呢就很容易见人过失，所以这个疑啊对道业也是很大的障碍啊，怀疑自己，怀疑经典，怀疑他人，都是障碍。所以断疑啊才能生信，善根当中啊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要断疑啊还得明理，要明理啊还得熏习，决定不能间断啊，熏习用功一间断呢、啊、没有不杂念纷呈的啊，一天没做早晚课了，妄念就增多。哦、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真的啊要有自知之明啊，不能随顺懈怠习气啊，一天呢、啊、都不能断了早晚课啊，觉可以少睡一点，功夫不能断啊，诸位同仁死了之后可以睡个够啊，现在啊当然你不要睡太少伤了身体也不行啊，该睡的啊，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这个四个小时，决定啊不要熬夜啊，这四个小时能保持啊，前后再加个两个小时啊，六个小时的，这样应该不至于会伤身啊。所以财色名食睡啊，地狱五条根啊，有一条都会被扯下去啊，这五条根呢，不拿出慧剑，拿出精进力啊，砍不断的，那也不是一触可及啊！大家不要急火攻心啊！一天两天进进退退了就灰心，这也不对啊！所以他说：“非疑则惰，所以要去疑心，要明理，然后不能怠惰。”坦白说啊，人很容易懈怠懒惰，为什么呢？没什么责任感，然后呢责任又不重，就很容易懈怠。所以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。说可是我现在这工作我又不是主管，那有什么责任？哦，这种话也讲得出来。真正有责任心啊，自己会看啊，不用人讲啊。我的部门现在需要帮什么忙？哦，随时看到整个部门的需要，进而看到整个中心的需要。啊，这是在工作上哦。再来呢，修学上，哎，中心最缺真干的同仁，谁真干？哦，你们配合一下，是吧？有责任心啊，都看到整个团体最需要的，看到整个弘法正法最需要的是榜样。 大家看啊，现在中华文化是如火如荼的在扩展啊，那叫宣传期啊。宣传完了呢，没看到几个真干的人，大众的信心会不会退？哎，啊，看到真干的人，他就知道怎么学了。还要有人带他怎么真干啊，把他讲清楚啊。你看整个弘护正法需要多少榜样，需要多少明白人护念大众，谁来做啊？请佛住世啊。请哪一尊佛？请自己的自信佛啊，责任感啊。哦，还这样有责任心啊，就不容易懈怠。而且啊，又需鬼神佛菩萨证明啊，自己立下这个誓愿呢啊，在佛菩萨面前发誓啊，这个也是于都先生也是这么做的啊。啊，这样呢啊，立了誓愿呢，不愿意违背誓言，又能感得佛菩萨冥冥中加持啊，这感应道教啊，所以要下决心啊，天下无难事啊，只怕有心人啊。这于都先生呢，也是关照到自己啊，虽然立誓了呢，还是非遗则斗啊，忽忽时日啊，每一天好像忧忽啊，昏沉呢、啊，哦，恍恍惚惚呢，时间就过去了，啊，不能精进不懈了，所以依旧浮沉，啊，退多啊，进少，而且这个浮沉呢、啊，也是提醒我们了，啊，其实一念一轮回啊，我们这个念头是贪嗔痴啊，我们已经堕到三恶道去了。每天呢，沉的多啊，浮的少啊，正念提起来是浮啊，妄念提起来就沉下去了。所以我们这一生结束了会去哪里啊？其实看自己每天的念头就知道了。贪嗔痴多了，就不可能不沉沦了。哦，所以师长提醒我们哦，不往生就不得了了。那真的这么严重吗？人生要保住啊，要有五常。做人的基本准则啊，仁义礼智信。这个五常做好了，人生保得住哦。那我们冷静想，我们每天有没有奉行五常？仁，为人着想；义，该做的事义无反顾，不畏艰难；礼，实存恭敬，一切皆恭敬；智，时时不随顺意气用事，很理智，看事情都能看到根本物本；信，凡出言信为先，守诚信。不容易啊，要做到这五常得下大功夫啊，不然人生都保不住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人真的觉得呢，靠自己的力量啊，几乎很难提升。就明白啊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，四十八愿加持我们，我们才能降服得了烦恼啊。靠佛力加持啊，我们才能呢、啊、稳得住意念啊，这至于万德洪明啊，能灭众罪啊，要有这样的信心啊。只贵愿力强啊，只要这个愿力，这个念佛的力道强了、啊、哪怕妄想多啊，念佛方能消宿业啊，这个佛号才能消除我们累劫的罪业业力啊，结成自可转凡心啊，自成心念这一句佛号就可以转凡成圣。自成念一句佛号灭八万亿劫， 生死重罪。啊，对佛号要有信心。哦，您看刘树云老师啊，得了这么重的红斑性狼疮啊，坚信不疑的念佛，几年过去呢，这个病就好了。啊，而且啊，成就智慧。哦，您看呢，他没学过讲经啊，人家就可以讲经了啊，又给世间人做最好的榜样，转烦恼为菩提啊，转危机为转机呢。一个这么严重的病转成什么？转成念佛人最好的榜样，可贵啊。所以我们真是明白，没有佛力加持啊，我们连习气都扶不住，那对佛菩萨那种感恩就自然就流露了。其实这个都不难理解呢，您这一天都不念佛了，扶得住烦恼吗？马上那个烦恼啊，就像那个泉水一样啊，一直冒啊。那我们不就明白一个真相了吗？我们业力太重了，没佛菩萨加持，根本修行不了啊。一天不听师父的经啊，就退得控制不住了。哦，所以生惭愧心，知道自己的习气太重。生感恩心啊，知道冥冥当中有这么多的加持跟保佑啊，时存感恩，时存忏悔，道力道心都能提升。所以于都先生啊，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啊，在自己家里面呢、啊、所供的观音大士菩萨像前呢、啊，叩头流血，这个动作啊，都是发自至诚的忏悔。自己真想改啊，不是不愿意改啊，但是控制不住习气，所以叩头，希望能降服自己的傲慢呢、啊，净发誓愿，至诚恭敬的呢，发起的。这个誓愿呢、啊，愿善念永存，自己善的念头，尤其是菩提心，能时时保持，时时增长，好、哦，善力能精进，啊，这个善力啊，就我们刚刚讲的感恩力啊、忏悔力啊，还有对治力啊、对治习气的那种决心。都能不断提升。这个善力包含呢，求生净土，啊，厌离娑婆，不再贪恋了，能放得下，这个都是善力。哦，看破放下，不断增长。倘有丝毫自宽，啊，有一丝一毫自我宽恕懈怠了，啊，有这样的意念态度出现呢？他自己愿意啊，永堕地狱。所以下的这个决心啊，让自己呢破釜沉舟啊，没有后路啊。这个决心啊，自诚感通啊，一定感得佛菩萨呢护念他。哦，我们要了解啊，一念自诚呢、啊、感佛菩萨，一念懈怠啊，感的是牛鬼蛇神啊。感的是这些魔啊来加持了，为什么？魔最不希望我们出六道轮回了，他一看我们懈怠了，哇，他拍手啊，所以感应道交啊，都还得要靠自己啊。所以每日清晨虔诵啊，虔诚的念诵呢，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，每一声呢、啊、都是从至诚恭敬心念出来哦。这样的心啊，念一百声啊，可能胜过我们念一万声哦。啊，以其音相，这个音是指暗中啊，啊，暗中啊相助，啊，求佛菩萨加持。啊，佛是法界身呢、啊，佛已经入法界了，跟众生呢、啊，他 是一体了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一定有应啊，决定护念我们。我们对这一个真相啊，毫不怀疑。所以以其因相，所以他从此一言一动啊，一念一时，时时刻刻呢，他的态度都是啊，皆如鬼神在旁，不敢欺视，好像啊，佛菩萨、天地鬼神呢、啊，就在旁边看着他，监督他，护念他，啊，没有一丝一毫啊，敢这个欺就是不自欺。也不欺人，更决定不忍心啊欺骗佛菩萨。这个事就是不再放纵恶念，放纵习气啊，时时呢提醒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的啊，这个就是发了此心啊，叩头流血发此心啊。觉得一言一动一念一时都是鬼神在旁啊，这个发畏心啊，永不往后退啊，这个是发勇心啊。好，所以三心齐发，紧接着呢发了心呢、啊、就要具体怎么去落实。好，我们明天呢啊在一起哦，明天又是礼拜六哦，你看我好像才昨天的事，我说明天，你看那是一个礼拜前哦，是不？啊，岁月如梭啊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呢、啊？愈合待悟啊，要有高度警觉呀、啊。好，我们下次呢，哦，再跟大家谈啊，愚公是怎么落实的。哦，好，谢谢大家。